个梵行就高远啊，系慈悲就一切。那梵行呢，就系清净嘅行。咁啊，如果做一个出家者，咁啊，既然佢在在处处守于个佛道，守于个戒行之道，咁啊，佢在在处处都系清白啦。所以佢呢种清净嘅行啊，就名为佢就梵行。我哋通常讲咧，我哋呢要做啊一个高僧，就唔好做一个名僧啊。嗱，名僧佢虽然有名，但系未必系有道。如果做一个高僧咧，佢虽然咧冇乜嘢名气啊，但系佢自己修养得好，佢自己有呢个慈悲心，佢自己咧系持戒，佢自己修呢个清净嘅梵行，所以就高远啦，就话佢呢个修道嗰种嘅道风，所谓远近都闻名啊，所以从古到今有好多高僧大德呢。咁佢主持一个地方，佢几十年呢都唔会随便离开呢个寺庙半步啊，都系自己修行，自己用功，自己办道，以及呢领导大众去修行去用功。咁就表示自己个梵行系高远，就慈悲一切啊。咁一个修道者，唔单话对于自己呢，咁修行办道得到好处，佢亦都应该呢有个慈悲心啊去度人，有个慈悲心呢去帮人，所以话慈悲就一切啊。咁凡系一个修道者，佢哋应该呢是要有一个慈悲心，所谓慈就是慈爱啊，是比众生呢个快乐。那悲呢就是悲悯啊，就是拔除众生这个痛苦。所以慈悲两个字呢就是拔众生的痛苦，是与众生啊这个无边的快乐。咁佢哋慈悲啦。嗱，其实佛教里边嘅道理咧，除咗因果两个字啊，最紧要咧，咁亦都系呢个慈悲两个字。咁啊，在呢个四无量心里边啊，所谓慈悲喜舍，咁啊，呢个四种嘅无量心咧，广大心咧，都系以慈悲咧系行先啦。嗱，咁我哋观音菩萨亦都明佢哋大慈大悲，观世音菩萨都系以呢个慈悲心咧去度众生，以慈悲心啊，对于有苦有灾难嘅众生咧，去寻声救苦，就系显示菩萨啦。大慈悲啦，那咁我哋弥勒菩萨以呢个慈事为圣啊，咁弥勒菩萨点解以呢个慈事为圣呢？就佢从初发心修行，佢就不食一切众生肉。那咁啊肉都尚且唔食啦，当然佢就唔会去杀害众生啦，去伤害众生。所以弥勒菩萨呢就以呢个慈啊系为佢嘅心，那就是一切大菩萨，无论大智又好，大行又好，大愿也好，度众生之时亦都离唔开个慈悲啊。所以地藏菩萨佢有几句话，佢话众生道尽先至方正菩提，如果地狱未空，他就誓不成佛， 虽然呢啲都系为地图菩萨嗰种嘅大愿，但系亦都代表佢嘅慈悲啊。如果佢冇咁大嘅慈悲心，佢边至肯试试落到呢个地狱之中去化度嗰啲地狱众生？不得已啊，佢仲要发愿。如果有一个众生啊，未曾出嚟地狱苦，佢都唔成佛。佢要度尽嗰啲地狱嘅众生，愿佢哋人人成佛啦，咁啊自己先至成佛。所以虽然佢呢个愿力深广啊，但系亦都由佢呢个慈悲咧去支持佢呢个愿力啊。嗱，我哋灵验咒开头有几句偈啊，系我哋阿难尊者咧听佛开示灵验经前三卷听咗啦嘅开悟。佢为咗报佛慈悲嘅心恩教导啊，所以佢响佛慈就发愿啊。佢话如一众生未成佛啊，佢嘅终不于此取泥槃。佢话假如有一个众生未能成佛，佢话我都唔会啦取呢个泥槃成佛道啊。换句话说啦，一切一切嘅众生佢道尽啦，咁佢先至咧自己成佛啦。嗱，咁可见菩萨嗰啲心愿、嗰啲慈悲嘅力量啊，系不可思议。佢唔系慈悲一个人，佢慈悲一切众生。佢唔单话慈悲自己有缘嘅人，乃至到十方世界嘅众生，佢都系咁嘅慈悲心嚟嘅对佢，所以话慈悲一切。个第八觉知个生死就次而，系苦恼就无量啊！佢发大圣心，普济一切。愿代众生受无量苦，令诸众生是不竟大乐。咁啊，呢一段文咧就系、是、八大人觉经里边啊，系最后咧嘅一段，所以称为佢嘅第八觉知。咁佢觉知啲乜嘢咧？我话生死就自然啦，生与共死，死与共生，呢两个字咧，其实咧都唔知折磨咗几多个众生，而我哋啲众生啊，一日未曾解脱以前，都系响呢个生死中啦，来到打转。所以《灵严经》里面讲啊，佢话如旋火轮都无有休息啊，好似一个轮咁样，点着火啊，咁啊氹氹转，氹氹转，氹氹转，几好睇。咁啊一味咁啊转咧，就系未有咧半点嘅休息。咁我哋形容咧，我哋众生啊嘅生死之多。生死之苦啊，咁啊，在呢个第四卷啊，所谓众生嘅业果相续，讲得好清楚啊。众生中意杀生，众生中意害命啊，跌下好多嘅冤，跌下好多嘅仇。咁啊，今生你杀我啊！第二生就我杀你，所以话人死就为羊，羊死就为人，如是生生世世就互相食啖，互为生死，是一件好痛苦的事。那么一般人他就不信因果， 佢就话人死就如灯灭啦，嗰个人死咗啦，就好似盏灯咧已经熄咗啦。咁啊熄咗，当然就唔系话咁容易点得翻佢着噶喎，乜嘢都冇。其实咧，我哋嘅人死咗咧，唔系乜嘢都冇啊。我哋嘅人死咗之后，就系跟住我哋一生人所做呢个善恶。去沉沦呢个生死苦海啊！所以我哋有如是嘅业啦，就会得到如是嘅业果报啊！因之如果系唔会停息啊！所以生又死，死咗之后佢又生，生嘅时候又做罪业啦，咁佢又死啊！死咗又成为嘅罪业咧，又受生啊！如是生又死，死又生，生生死死，无有停止啊！所以《楞严经》佛讲啦，佢话如来说为系可怜悯者啊，系好可怜，系好悲悯啊！所以生死就系痛苦，那痴缘呢，就好似嗰啲火啊！咁咪越烧就越猛啦，就系譬如我哋嘅生死咧，今生死咗嘅时候，佢又乘住今生所做嘅业力，咪又去受生。佢受生嘅时候，咁咪又做罪业，乘住呢个罪业啊，佢又受生。于是生死死生死死生生，无有停止啊，好似嗰啲火咁咧。你唔单唔扑熄佢啊，你仲加油，咁啊嗰啲火咧越烧就越大啊，越烧就越红，越烧咧就越紧要啊。譬如我哋嘅人，如果唔修道、唔学法、唔诵经、唔持戒啊，咁啊总在呢个生死流转中，越转就越多，转来转去啊。都唔知转得几多生，几多世啊！好似嗰啲火焰一样，佢越烧就越猛啦。咁啊，叫做生死就自然。个苦恼就无量啊！嗱，苦恼无量咧，我哋一期嘅生死中间咧，系有好多嘅痛苦嘅。咁我哋明白最紧要咧，有一种啊叫做苦中之苦。点解叫做苦中之苦咧？其实我哋做人咧已经咧系够苦噶啦。所谓生老病死啊，有几多个人可以免咧？人人啊一生出嚟就要受呢个老病死一个折磨，已经够苦噶啦。咁啊，再加上好多个天然灾难啊，莫之所谓苦上加苦啊，因此话咧系苦恼系无量。我哋有痛苦，就脑害咗我哋呢个法身为名。由于我哋众生响呢个生死中轮回。咁啊，佢受生死都耐唔切啦。咁啊，佢仲边处啊？咁容易听人哋话佢修行，佢用功去办道咧？嗱，咁啊，人世间咧，好多人啊，真系咧，咁啊，顽皮不化嘅。嗱，咁我有一次啊，咁啊，我走去睇呢个公家嘅医院。咁啊，贪佢平啦，悭翻啲钱啦。咁啊，睇私家医生咧，咁啊，香港银嚟计要成1000蚊一次嘅。如果睇公家医院咧，都系要排下班噶啦。咁啊，几十蚊就得啦，悭翻十几倍嘅。咁啊，正在排班嗰阵时咧，咁啊，我自己有糖尿病啦，都系睇呢一科啦。咁呢一科呢亦都唔止我一个病喎，好多好多人都有呢啲病㗎。咁呢个糖尿病呢应该呢 就要戒口，例如甜嘢唔好食啦，亦都唔好食咁多啦，要抵得肚饿啦。嗱，咁如果你乱食嘢咧，就算你食药都冇办法噶。嗱，咁相反咧，如果嗰啲医生咧提出警告啊，佢如果你听我话嘅咧，你可以唔使食药嘅，一样可以生活。就是要这个生活呢是检点，每日的飲食呢不要暴飲暴食，不要吃那么多，这样呢你这个糖尿病就不会加重了，就不用吃药都没事的，如果不是吃药都不行。那么大家好像等啊，很多人在等都是看这一科。那么其中有个婆啊，她都是六十零岁的啫，咁啊，六十零岁个老年人咧，应该好多人都有呢啲病。咁啊，佢常常睇医生，咁啊睇一次就重一次啊，睇一次咧就重一次。咁啊，个医生咧就只有话尽量咧，所谓为医者啊，都系父母心啦。咁啊，都系劝呢个病人咧戒下口啦，唔好食咁多啦。如果食得太多咧，就好难以啦控制啊，咁啊自己受苦。咁啊佢点讲咧？佢话医生啊，佢话你叫我唔食啊，佢话我宁愿死咗系啦。佢话人生嚟就食嘢噶嘛，咁啊唔食啊咁笨。咁啊个医生话啦，佢话我唔系话叫你唔食，佢话我叫你唔好食咁多，叫你咧系谨慎啲。是检点啲，如果你话宁愿死咗佢啦，咁佢最怕又唔系一朝两日死得噶喎，当你等到佢死都有排挨啊，即系等于你有排受苦，我哋都不如咧听下我哋医生话，咁啊好好地啦，对呢个饮食啊控制下，佢话你就唔使食咁多药，咁啊亦都唔使受咁多嘅痛苦啦，咁啊但系佢唔听啊。佢话食咗先至算咯，啊咁啊今晚唔食就蚀底咗一餐啦，咁啊听日唔食咪仲蚀底，咁啊但系啦，佢食系一件事，佢食咗之后啊，咁啊成日都唔自在唔舒服，咁呢个又系另外一件事，咁啊说明个人生咧，我哋做人已经啦系痛苦啦，有生。有死，但是在这个一期生死之中，如果我们凡事不检点下，还有很多呢想不出的痛苦啊，都会呢是降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所以人生呢都是一个痛苦的人生啊。所以说苦恼是无量啊。嗱，今日众生既然系有无量个苦恼，咁我哋行菩萨道者啦，咁啊当然啲慈悲就发一个慈悲心愿啦，咁啊佢度佢哋啦，所以话发大乘心就普济一切。嗱，大乘咧就对呢个小乘嚟讲噶，嗱咁乜嘢叫做小乘咧？乘就系车啊。咁如果呢架车咧系细细架啦，咁只能坐得一个人，就唔可以坐第二个噶啦，就等于话只能到佢自己，方便佢自己啊，佢就唔可以到人，唔可以载人，唔可以方便人。咁就譬如咧嗰啲小乘阿罗汉啦，佢自己发心。了生死就算啦，佢就唔肯呢个道人，点解呢？因为佢自己未曾证小乘果，未曾证阿罗汉之前，佢亦系一个凡夫，亦系一个众生啊，亦系呢个生死轮回，佢就深深体悟到。这个生死的痛苦，他提起这个生死轮回， 佢都有啲怕怕怕怕，所以当佢有机遇学法，自己得到解脱之后，佢就算数，佢就唔肯再发一点心呢入呢个生死苦海中而得到人，因为佢系过来人。佢深深体验到呢个生死嘅痛苦，佢仲边处咁啊？在今日能够了脱生死啦，再翻入呢个生死里面去度人，佢就冇咁嘅勇气，佢就冇咁嘅魄力，所以佢就做一个治疗汉啦，做一个自己解脱自己就算数啦。嗱，咁啊大乘咧，乘就系车啦，咁啊大乘即系一个大车咯，或者嗰啲小巴啦，坐七个人，或者坐十四个人，咁啊嗰啲小巴都装得十个或者十零个人啦，啊或者再大啲，咁啊一个巴士啊，咁啊双层嘅楼上楼下咧连坐带企啊，咁啊超过一百人。啊，咁啊，或者嗰啲火车同嗰啲subway啊，咁啊，可能一次装得一千几百人，能够令一千几百人咧，好快就从呢个出发点啊，去到呢个目的地。咁啊，呢啲属于大车啦。咁啊，呢个车夫咧，呢个揸车嘅咧，佢揸到个大车啊，佢就可以装到好多人啦，去上班啦，去办事啦。去到佢个目的地，咁就譬如啊，首位菩萨就系度众生，咁啊菩萨啲度众生啦，所以个发呢个心咧，佢亦都发得大啊，佢个慈悲亦都大，所以个发呢个大乘个菩萨心，嗱呢个度众生。嗱，咁啊，同时啊，耗杀在呢个初发心嘅时候，咁佢一定咧要自度兼度人，两者之中咧，以度人啦、度众生啦系为重要，比净系度自己咧来得重要。咁啊，所以个初初发心嘅时候啊，佢都尚且发心度众生啦。所以后来成了佛呢，他都为着满足他自己的行菩萨道，所谓发度众生的心愿呢，所以他成了佛之后，他都要在在处处度果行因，现这个菩萨身度众生，来到呢满足酬还呢他自己初初发心呢行菩萨道的时候嗰种嘅心愿。所以好多大菩萨佢都系发愿度众生，亦都有好多早已成佛而示现菩萨嘅去度众生。咁呢种咧在佛经里边咧系在在处处都有，都系显示啊呢个大乘嘅佛法系不可思议，大乘嘅佛法。就是度众生的，所以说发大乘心是普济一切，是普遍制度一切的众生，无所谓亲疏，无所谓彼此，只要以自己有缘，是自己所救度的，那么菩萨呢都不会舍弃任何一个众生，菩萨都唔会任何时候放弃一个众生咧，唔去度。咁个时时刻刻咧，都系念住咧系度众生，所以话发呢个大乘心啊，行呢个菩萨愿，去普度一切嘅友情，愿一切友情系同登极乐国，咁就普济一切咯。个愿待众生。就受无量苦啊！嗱，咁啊，在呢个十大愿王之中咧，咁啊，亦都有咧待呢个众生受苦啊！ 众生 有好多嘅痛苦， 咁啊菩萨法缘啊系愿意代呢个众生咧而受苦。嗱，咁啊虽然我哋愿代众生受苦啊，其实我哋主要咧都系用种种嘅善巧方便去咧度众生，使到一切众生咧。咁啊，得到接受菩萨嘅教化，而自己咧得到解脱，咁啊，乃至到我哋发愿，愿生生世世响呢个生死苦海之中去度众生，代呢个众生咧嚟到受苦啊！所以话愿代众生系受无量苦。好似我哋个教主释迦牟尼佛，好佢因中行菩萨道嘅时候啊，佢有一次咧见到啊呢个冰天雪地之下，咁啊有几只老虎仔，咁啊由于咧冇嘢食啦，所以佛呢佢就将佢自己呢个身上嗰啲血系刺出来。流出嗰啲血去喂呢隻老虎啊，咁啊等于咧系代呢个老虎受苦，唔好咧系等佢饿亲，宁愿自己受苦都好过呢啲小老虎咧去受苦啊，都系显示呢个菩萨道咧系伟大，显示菩萨嘅心愿咧系不可思议。个话愿代众生系受无量苦啊！不令诸众生就不竟大乐啊！咁啊，愿一切众生啦，就系不竟得到最大嘅快乐。嗱，咁啊，众生啊，乜嘢嘅快乐最大呢？其实呢个大快乐呢就唔系话呢个金钱物质呢所能代替嘅，呢个大快乐就系要愿一切众生呢系了脱呢个生死，先至等佢呢个法身清净，再唔响呢个生死道中啊嚟到流转，再唔响呢个生死道中。到佢打晕啦，咁令到众生咧系解除呢个生死嘅痛苦啦，咁啊先至令众生咧系得到呢个毕竟咧系最大嘅快乐。嗱，咁我哋快乐嘅反面就系痛苦。其实我哋众生嘅痛苦咧，真系难以形容。是难以叙述啦，可惜一切人佢在呢个痛苦之中，佢唔知得咧呢个痛苦啊，佢愿意咧去受呢个痛苦，佢都唔愿意修行得解脱，所以我哋呢个世界咧就叫做娑婆世界，咁啊亦即是咧。是这个痛苦的世界啊，因为印度话是叫做娑婆，中国话叫做堪忍啊，为什么堪忍呢？就是这个娑婆世界，众生有这个三苦、八苦、无量诸苦啊，我们的心里面有这个贪嗔痴慢疑，我见疾度共高。种种的烦恼苦，但是众生在这个痛苦之中，他不求出来，那么在这个痛苦之中，他完全没有半点求解脱之心，他愿意在这个生死苦中来到打转，并没有半点解脱的心愿，所以众生呢是一个苦恼的人生啦。 我们由于众生苦恼，所以诸佛同埋大菩萨啦，佢都有咁嘅心愿，佢一定咧要度众生。所谓虚空有尽啦，都我愿无穷。虚空界即使有尽，但我度众生呢个心愿咧，都系无穷无尽啦。咁嚟到咧去度众生，先至显示出咧菩萨嗰种嘅伟大宏愿。嗱，咁我哋众生啊，点解咁啊佢不求出嚟，而至今堕落啊，受呢个痛苦咧？嗱，咁啊佛经里边咧有咁嘅譬如，咁佢话从前咧有几个妇女，佢啊卖鱼嘅。咁啊卖鱼日日咁啊担间鱼篮啊，咁啊装住啲鱼，咁啊出嚟个街市卖。嗱，咁啊如果未曾卖以前，嗰啲鱼啊梗系有鱼腥噶啦，都系臭臭嗰啲鱼腥味。咁啊就算你卖完嗰啲鱼啦，咁啊呢一对篮啊装鱼嗰个篮，你如果未洗干净咧，装鱼卖嗰个篮啊，都应该系臭臭腥腥嘅。咁啊，有人咧，佢哋担去市场卖嘅鱼，都已经咧系卖晒啦。咁啊，但系一下洗亦都冇时间喎，所以佢哋话你卖完啦，咁啊早啲翻屋企啦，咁啊先至嚟洗啦，洗嗰阵至休息啦。咁啊，刚啱咧行到半路啊。咁就落大雨，咁将几个妇女呢滴到周身都湿晒。咁佢哋一睇前面呢有间大屋，咁呢间大屋有一个富有人家，咁佢都好慈悲啦，咁见到几个妇女淋到全身都湿晒啦，咁花仲有一段路程，咁天就落緊雨。所以呢一位大户人家都好慈悲啊，咁就将呢呢几个卖鱼个妇女呢招待。咁但係呢个大户人家佢有钱啊，所以佢满屋呢都布置咗好多嘅鲜花，等于话全间屋呢佢都有呢个鲜花嘅香气。咁一般嚟讲呢应该呢个环境系唔错，但系呢几个妇女咧，佢一向都系卖鱼，佢闻惯咗嗰啲鱼腥味啊，佢反而闻呢啲稻子花嘅香味咧，佢有啲唔习惯，所以哥买嗰啲鱼啊越落越大，落到都无止，想翻屋企又唔得，咁啊只系响呢个大户人家过夜咯。咁大户人家因为环境过得去啊，咁住个地方又舒适，又到处都有花香，招你系唔错。咁但系呢班妇女又闻惯咗嗰啲鱼腥味啊，咁佢突然间咧，佢闻到嗰啲咁香嘅花味咧，佢真系唔习惯。几个妇女咧，冇一个瞓得着觉，成晚都转侧打转，总系瞓唔着。咁后来其中有一个呢都唔系啦，咁成晚瞓唔着都好难挨啊，佢哋索性走去外边呢攞返佢哋担鱼卖嗰啲鱼篮啊，咁成堆冧起佢，咁放喺呢个房间里面，咁发出嚟嗰啲味道呢都系嗰啲鱼腥嘅臭味。咦，佢哋几个闻到呢个当堂精神晒啊，咁闻咗之后呢冇几耐呢佢哋入睡咯喎，啊瞓得好腍。咁呢个故事就係话呢啲鱼腥嘅臭味就係代表众生嘅苦恼啊。咁呢啲花香呢就係代表呢个净土佛国土啊，呢个清净嘅境界。 咁众生生在于呢个五族恶世之中，佢受惯咗所谓呢个三苦八苦无量诸苦啊，佢喺呢个苦里边咧就惯咗啦，所以佢就唔觉得咧好似系苦噶，佢愿意咧喺呢个五族恶世呢、这个痛苦嘅环境之中啊，来到佢接受。来到呢佢打转，所谓不求出嚟就不思解脱啦，就好似呢几个卖鱼个妇女咁啊，佢遇到呢个环境呢，好多个花香又舒适呢，佢瞓唔着噶，佢反而拎返呢几个鱼腩啊，又腥地又臭喺自己身边呢，啊佢瞓得好地，一啲都唔会有问题，个个瞓得呢几冧几熟，就说明佢呢个环境呢佢习惯咗啦，唔容易呢离开。我哋众生喺呢个娑婆世界啊所受嘅痛苦呢亦复系如是啊，佢因为喺呢个苦中佢挨惯咗呢啲苦，佢受够咗呢啲苦啊，咁如果你突然间呢用呢个花香嘅清净国土微妙化啦，去化到佢哋，佢哋一时间咧唔可以接受啊！但系虽然系咁，我哋一个行菩萨道嘅人，系深深了解众生嘅苦恼。众生唔系话今生今世啊受咁大个苦，而系多生多劫以来所做呢个罪业之因呢系无量无边咁多啊，生生世世受呢个生死嘅痛苦呢亦都系无量无边咁多啊，所以菩萨呢就要起因念呢个大慈悲心，要发因念呢菩萨嘅大乘心啊，咁啊，愿一切众生，人人都出嚟呢个生死个苦海，愿佢哋得到咧所谓了脱生死无边嘅大法乐。所以话令诸众生咧系不竟大乐。嗱，咁啊，所以我哋每一个人，如果你懂佛法，你个同人哋讲佛法，或者你识得念佛，你个劝人家念佛啊，你劝到一个人念佛，或者拜佛，或者诵经，或者礼忏啊，真系咧系功德无量啊！嗱，今日呢个人未信佛以前，当然佢有好多罪业嘅种子。嗱，咁啊，如果我哋啊，能够呢劝到一个人，咁啊佢发心念佛，或者持斋食素啊，戒杀放生啊，咁啊自己呢都有好大嘅功德，因为对方肯听你话，肯佢诵经啊，咁啊佢经诵得多，佢啲诵经嘅功德种子呢亦都来得大，咁啊，变成日子久啦，呢啲念经嘅善种子，呢啲念经嘅善根咧，佢就盖过啊，从前嗰啲罪业嘅恶根，就盖过咧嗰啲业障嘅种子，所以呢个人死咗之后咧，佢就成佢啲一生人啦，嗰啲大乘经典嘅种子咧。就去往生呢个清净佛土啦，咁所以佛法啦，有关呢个种子呢一门学问呢，亦都好重要嘅。我哋每念一句大乘嘅佛号，每念一本大乘嘅经典呢，我哋都有好多啊嗰啲大乘嘅佛号、大乘经典嘅种子咁啊存在。咁啊，当我哋有往生嘅时候啊，你如果能够记得咧， 我哋某一个时候，我哋念过啲乜嘢大乘经典，我某一个时候能够念过咧几多个佛号，我哋时时咁样谂得起啊，我哋呢个内心咧都有好多嘅善根种子啊。咁啊，善根种子多，佢就接引我哋到往生呢个清净国土，咁就唔怕堕落啦。所以我哋嘅自心呢就会好欢喜呀，我哋自心呢就会好安慰。咁如果追究根底讲一句，咁佢点解会有咁多个善根种子呢？都係由于我哋呢发因念个菩提心啊，咁发因念个精进心呢去动佢哋，去接引佢哋。咁所以佛法呢真係不可思议啊，有关係见寺庙啦，或者係做菩萨佛像啦，咁你能够帮助几多呢就算几多。日后呢某一个地方本来就冇佛拜嘅，亦都冇佛堂好去嘅，咁咪因为某一个法师做主持，领导啊大众嘅善信，咁咪随个人嘅力量，咁咪出啲钱，咁咪开一个道场，呢个道场里面梗系有诸佛菩萨供养啦，喺里边啲日后道场办成啦，咁啊好多人呢都来到呢个道场呢拜佛念佛，或者做法会诵经拜忏，咁啊呢啲功德呢都系归功于最初啊所谓呢一班呢发起人，佢无论出几多，乃至到冇钱佢出个力量，能够成就一个道场，成就有呢个诸佛菩萨像啊，等到后来者呢系源源不绝咁在在处处时时刻刻，佢都可以来到呢个庙里面呢系拜法，里面呢诵经修忏啊，咁呢啲就最初呢发心嘅人呢成全佢哋。咁你话最初发心嘅人呢啲功德啊，真正系不可思议噶，亦都可以讲啦，系行呢个菩萨道者啊，以呢个大乘心啦嚟到普济一切。等于话，如果最初冇人发心啊，去办道场，冇人发心我做啲菩萨像啊，咁啊后嚟即使有好多人信佛，佢都未必有个道场。佢去拜，亦都冇佛像俾佢拜，所以日后啊，有好多人啊来佛堂诵经拜忏，来佛堂礼佛，呢啲都系完全由最初嗰啲发起嘅，咁啊成就呢一间庙呢个道场，做到好多诸佛菩萨嘅圣像，等到后来人得以礼拜，成就佢哋嘅善根咧。呢个属于呢是大乘心，是大乘的菩萨发心的普济一切，而众生有苦的时候，我们这样成全他，等他就多做些佛法的善根了，当然他的业障他的痛苦呢亦都相对减少，我说愿代众生啊受无量苦了。那么最后由呢个信佛嘅善根呢系多咗，佢嘅善心呢系大咗，咁啊最后毕竟呢令佢得到了脱生死、成菩提道啊呢一种最大嘅快乐，个灵知众生呢系不竟大乐。咁啊讲到呢处呢，时间应该呢系到啦。咁啊，今晚咧就第六晚，咁我哋一共咧就讲七晚，咁啊，听晚咧就系圆满啦，咁啊，听晚咧系再见。